成果，努力實現十四五時期發展，開好局，起好步，以優異成績迎接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加拿大官员涉华言论的时候指出，有关言论毫无事实根据，中方坚决反对，又指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更加不会作出根据别国旨意肆意找捕第三国公民的行为。汪文斌敦促加方一些政客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停止對中國的無端抹黑攻擊，停止散佈危言聳聽的言論，多做有利兩國關係和增進互信的事情。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清涼的天氣，此外影響珠江口一道影響珠江口的一道雨帶會在今晚逐漸遠離。本港方面，今日普遍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38点，升562点，总成交金额175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5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62点，升3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61蚊升20.5，快手397蚊升46.4，美团430.4升21.4，阿里巴巴262蚊升6.6，小米集团27.45升1.5，盈富基金30.26升6.8，港交所534蚊升19.5，中国平安90.45升3.5。比亚迪股份267蚊升7蚊，京东集团384蚊升17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735，瑞士法郎8.708，澳元6.002，加元6.113，新西兰元5.61，欧元9.406。每百日元对港元7.4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2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70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美元，卖出18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就去到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咁另外，而家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近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咁而反方向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开始繁忙，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塞到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地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美林村。 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新元朗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博爱交汇处。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5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你那隻太咸了，用我这隻似一点。 你这隻肥美又多汁，似模似样，什么来的？ 就是横财焖猪手。 今个农历年骚动音乐祝大家 横财就手。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有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榜的边缘第十位，都是一只新鲜滚热辣的舞曲，有少少点石成金的一对组合， Clean Bandits 再加上当时得令的 Ian Dior。 Under my skin, under my skin, got me struggling to know where you end and where I begin, and we feel incredible, we feel no pain,got me feeling insane, got me struggling to know where you end and where I begin. Am I hurt underwater? Am I blind undercover? Am I pain in the garden? Underwater, water, water, water, water. 这位年轻人和 24K Golden 的那一首 Mood 可以说是全球大热，今次这首新歌也很有流行潜质，新上榜占第十位， Clean Bandits featuring Ian Dior High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0号星期三，是不是年廿九啊？是啊，的骚动音乐啊，嗨！ 我唔谂住你，你睇你自己会讲多一个点样嘅答案出嚟，咁样。年廿九啊，翻嚟骚动音乐，有波声，有艳琼。 系，预祝大家新年快乐，龙马精神， 身体健康，万事胜意。 系嚟紧一个礼拜，你会听到好多人系咁喺啲节目度系咁讲啲四字词。 系啊，同埋我一年到黑咧，最好口咧就系呢几日啦，大家要好好珍惜。 系啊，其实佢都可能讲紧祝福说话都口不第三咁样。 反转版嚟讲咁样。 我唔知系咪。 咪因为去到呢啲叫做农历年嘅时候啦，咁啲朋友会 send 俾我，自己都主动去睇咧啲生肖嘢。我妈早几日喺 WhatsApp group 度 send 出嚟，即系嗰啲佢有个合集嚟嘅，就唔同啲出名嘅师傅有人即系剪晒佢讲属马嘅新一年嘅运程，跟住咧就摆晒出嚟咁样，几个嗰啲师傅就廿几分钟，我未睇晒啊，睇咗一半十零分钟咁样，因为我妈都叫我睇下咁样样。 呢啲非精密科学啦， 系啊， 大家参考啦。 跟住我又 真有不信真无啦， 系啦、啊，都系嗰一样啦、啊。我戴晒所有头盔啦，系啦、啊啊，信真有不信真无啊，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啊，咩都好啦。 系啊， 咁跟住我就真系开嚟睇啦。咁有趣嘅就系有一啲嘅现象啦，叫做就系感觉一定会出现嘅，例如嗰啲乜乜星啊，乜乜星咩咩星入宫，即系呢一啲嘅嘢。睇佢哋去計算嘅時候，做咩啫？咩星入宮？我真係唔記得啦。好似有月德星啊，有一粒叫做 乜乜星入宮咧，即係本來可能俾玲玲姐講咧，你就知道佢講緊一啲命理嘅嘢啦。俾、你講咧，硬係覺得好似懷孕咁樣一個道理。 係啊，你咧嚟緊就咩星入宮啊？咁樣樣。 唔知。 就会怀孕啦，咁样嗰种感觉。点 啊？ 咁我就见到嗰样嘢就系佢哋计算嘅时候，啲嘢就会一定会发生噶。咁但系点样演绎？原来唔同嘅师傅会演绎咧，都唔一样。 系 当用翻咩星入宫为例啦，可能 A 师傅就会话呢一个嘅情况咧，其实无伤大雅嘅，听落好似系坏事情。但系嗰四个 level 咧，佢系最轻微嗰种嘅啫、有啲师傅就哇，你今年出事啦，你小心啲啦咁样。亦都有啲就哦，呢、這个现象其实系代表好嘅咁样样。咁我就喺度睇啊，咁我应该信边个咧？即系因为佢即已经一样噶咯，嗰个现象，但系解读几个师傅都唔一样。咁但系我就咁啊睇晒啦，然后我就话咁我嚟紧嗰年即系点？ 即系叫你乜都唔好做，又匿喺屋企，咁咧就平安啦，咁就大吉啦。 系啦，各位位都出名噶，咁样我信呢个定信嗰个咧，咁样，咁我就停咗喺度啦。咁但系我今年应该唔会有啲咩做嘅。 所以其实咧，好多人咧话唔好睇咁多个师傅，即 系 你睇开一个你就睇死佢啦，即系无论佢准唔准，你都睇死佢啦。 系， 唔系睇死啊？即系 专注睇一个， 专注睇佢一个啦。 系啊， 睇死。 当严琼先，严琼师傅，我睇死你啦。 系啊， 嚟啦。我一世都睇死你 啦，系生系死都系睇住我啦，咁样。唉，咁样咁啦，因为即系头先咧，我哋咪后都有同波盛讨论呢样嘢嘅，就系、是、关于睇星座命理嗰啲嘢啦。咁我而家我系好坦白讲，一个迷信到不得之了嘅人啦。 嗯， 因为唔知点解，即系年纪越大咧，就越觉得唉。即原来人生咁多嘢不能控制，咁、但系人越大越贪心噶嘛，即系你好想可以即系了解自己多啲或者了解未来多啲，咁但系冇乜可能噶嘛，即系等自己条路行得顺遂啲啦，咁样顺遂系咪？做乜讲得咁悲伤嘅啫？但系咧，其实我想话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好想讲一件即系，好幼嫩时候嘅爱情故事啊！我系真系完全唔信呢啲嘢嘅。咁但系咧，你知道中学嘅时候咧，嗰种朋辈啊，同柴之间咧，系会好中意倾呢啲噶嘛，即系咩星座啊、流年啊咁。咁但系嗰阵时信星座多啲啦。 哦， 我仲好记得咧，即系嗰阵时都好得意嘅。农历新年咧，我哋去庙街问星座， 就好似情人节去食中餐一样，实有位啦。 系啦，都几矛盾咁样，系即系中学好细嘅时候嘅。咁嗰阵时咧。即系睇完星座之后咧，我又会觉得我嗰时都几传统嗰份人，我就觉得你哋睇星座啊嘛，我系要睇中式嘅咁样啦。咁我就去睇咗个中式嘅师傅，咁中式嘅师傅咧就会问你属咩啦，咁同埋话俾你听，你呢一年咧会有，即系佢嗰年都批我系会有啲血光之灾啊嗰啲嘅。咁佢就话咧，话你最好，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好似系戴一个咧圆形嘅，上面有只老虎嘅，即系。金属嘅老虎，但系嗰只咧， 虎标驱风油个盒， 系啦，挂喺条颈度晾住咁样， 金属嘅盒， 咁人哋见到你咧，系咁驱风咧，就知道唔好埋你身啊，容易受伤 所有嘢啦。 咁佢就我冇记错咧，就嗰个圆形嘅牌，咁上面有只金属嘅老虎，咁就攞嚟即系避一啲嘢啦，咁都系迷信嘢啦，咁样。咁其实我嗰阵时真系纯粹系包拗颈，就觉得你哋睇西即系西方嘅嘢，咁我就一定要睇中式嘢啦。咁我好记得咧，嗰阵时有个男仔咧，我系唔知呢件事噶，佢系为我上去揾呢一个圆形嘅呢个老虎嘅吊饰咧，佢揾咗好耐。 我哋嗰阵时系农历新年之前去睇，系讲紧十五之后，即系元宵之后，佢一日好失落咁同我讲：对唔住阿琼，我好想帮你揾到嗰、那个吊饰嗰个牌，那个师傅话可以帮你挡煞嘅嗰个牌，但系真系揾唔到啊！即系个师傅讲咗个好难揾嘅嘢啊，咁样跟住然之后，但系因为呢个师傅即系所谓师傅嘅提醒啦，或者点样，我根本冇摆心， 嗯， 因为嗰时唔信噶嘛。我冇摆喺心度就咩咩咩揾咩话你 已经唔记得咗啦。 跟住咁佢就重复一件事啦，咁样哇！我嗰时真系好感动啊！我嗰时感动到咧，我即系脱口而出，我就问佢：我你做咩咁认真帮我揾呢一样嘢咧？ 但系表白咁嘅， 唔系我嗰时系真系唔知点解嘅，所以我事后谂翻起，即系几年之后谂翻起，我觉得我嗰时都应该几弱智嘅， 系啊， 即系好无啦。啊，你做咩咁认真啊？我都冇摆喺心，即系咁样啦。跟住佢个应该觉得自己好似做咗傻仔咁，我求其揾佢啦咁样，即系你知道男仔嗰个年代，即系中嘅中一二三咁样，就啲男仔又系即系 又唔会直接话俾你听我中意你 咁样，咁佢就随便揾下啫嘛，我得闲啦，有钱啦、啊。咁跟住之后就你黐线嘅你，跟住就冇咗件事啦。跟住然之后事后咧，系真系过咗去之后，系有 friend 同我讲咧，个男仔唔开心咗好耐噶。 梗系啦， 因为佢同我讲完之后，佢以为会俾一个好即系感动啊，或者好即系屌好 系好多谢你啊，为我做咗咁多嘢啊， 但我竟然冇咁样啦。跟住我就觉得咧，应该系月老啊，即系扯红线嗰个男人啊，佢系 嗰 系啊。佢咧就系嗰一下，你真系蠢过只猪啊！你咁，跟住自之后，佢就决定唔喺我身上摆任何红线啊！话俾你听， 帮你摆红线都嘥气 啊！ 你都睇唔到嘅。 系啊，佢自之后发现红线呢个太幼嘅线咧喺我身上起唔到任何作用，跟住之后佢系算啦，唔好嘥我啲线啊！你都系咁样。我即系我人生最记忆深刻呢一个男士，即系唔系我阿爸啦，为我付出最多嗰一瞬间，但系俾我咁样无情当咗傻仔拒绝嘅故事，之后我就冇任何姻缘啦。我唔知系咪有冇师傅话俾我听，系咪因为就系咁，我自此断咗自己姻缘后路 咧？可能会算翻咯，喺你中学嘅阶段，你咪做咗一件事咧。我算翻应该嗰阵时开始咧，令到你嘅姻缘咧就出现问题啦，咁样 或者系嗰个男仔自此之后就诅咒我啦。 要落翻你降头， 系诅咒我嘥晒我啲心机啦！一世冇仔沟你咁。 但系你中学或者小学咧，因为小学我学校女仔咧就会好，中学男校冇得玩啦。 吓、啊，你小学已经开始迷信啦，定系用迷信嚟追女仔啊？ 系啦。 哇，你个 你小心啲啊！你台面有冇写字？ 有。 嗰阵时 你个醒目仔啊！ 大家一定有玩过， 系 输入自己嘅星座同埋你喜欢嘅人嘅星座。然后睇下夹唔夹，或者直情输入埋出生年月日，因为小学嘅时候，小学嘅时候系会真系我会记得唔同嘅同学嘅出生日期嘅，咁年份大家大致上都一样噶啦。嗰时会记住，因为大家嗰段时间冇电话，一记住咧会记得对方电话号码，有本簿抄低，同埋写住嗰个同学几月几号出世。咁你有嗰啲嘢咧，就除咗可以落人降头之外咧，就系攞 教坏人哋， 就系攞佢个月同日就系去 check 究竟嗰啲星座得唔得咯咁样。咁然后就嗰时即系电脑啱啱开始有得上网玩，咁其中一样就系呢、這个，咁就攞住自己心仪女同学个日期同自己对，跟住就咦 match 咁。嗰时自己都好大胆嘅小学五六年班啦嗰阵，跟住就会去。同个女仔讲， 你而家再大胆啲，直接系佢阿爸阿妈接佢放学嘅时候，去同你自己未来外父外母讲，你睇我同你个女出世日节日，我哋八字夹咗噶啦，我同你解埋个扎吉日添啊，咁样 系啊，呢个网站星座小王子写得好清楚，我哋系好夹噶 ，uncle 咁样。咁所以嗱，细细个就用呢啲啦，咁然后亦都会写，我会写情信俾女仔嗰阵时， 哇， 咁就会将呢一啲写落去咯。系，即系会话俾佢听，哦，即系我有睇过我哋嘅星座，其实好夹噶，你知唔知啊？咁样。 哇！我寻日知道你会研究威士忌，今日知道你会写情信，原来你系一个又浪漫又高级嘅人嚟噶。 系噶， 我曾经以为一个又低级又猥琐。 我去到大学都仲会写情信俾女仔噶，因为我好好觉得文字写落去一张纸上面嗰个温度，同埋我觉得咧我个人懒，做呢样又觉得肯定有诚意，即系除非遇上好似阿琼呢啲人都，头先个例子就系、是、吓。唔当系一回事啦，一般嚟讲，我觉得应该系 太好啊， 冇工都有劳啊，大哥。 系啊，喂，唔系啊，我哋应该话，喂，而家仲揾到纸同笔已经好难得噶咯。 你谂下喺中大入边特登揾纸同笔法，你已经好难噶啦。 系噶，我会买一啲唔同类型嘅纸，然后写上去咁。咁当然就会用即系星座呢一啲系去追一个女仔或者示好啦。咁， 我想问成功机会高唔高噶？ 嗯，我嗰阵时听讲，我小学毕业嘅时候有个女同学，有一日同我讲，你知唔知啊？有十一个女仔中意你嘅。 哇！ 人生最高峰嘅时候，有十一个女仔中意我，但系边十一个我真系唔知道。而家对足球队咁多啊，咁样我可以做女子足球队教练啊。当年觉得自己哇咁样， 劲过位小宝啊你！ 好劲噶嗰阵时，但系我都冇同任何一个十一个其中之一有任何嘅发展嘅机会啦。咁 哇，好洁身自好啊！ 而所以呢个小学嘅阶段嘅自己嗰个啲异性缘等等，系好辉煌嘅。但系一入到男校之后，咁就冇啦，冇得发挥啦。 我觉得咧，就系你妈咪知道太多女仔中意你，于是乎决定喺中学嘅时候就将你送入男校。 系啦， 费事你，即系你阿妈就系帮你剪断月老红线嘅嗰把铰剪， 而唔系我自己剪断噶嘛。 冇错。 咁所以就一段时间唔系好知道，即系亦都冇再用呢啲嘅方法去识一啲女仔啦。咁但系身边都有嘅，有个堂阿哥都系，有一次嗰啲家庭嘢系类似你当团年食饭嗰啲咧。 对唔住，我求下你，你大个真系唔好用呢一招。 系嘛？ 因为大个用呢一招咧。即系成日咧，即系有啲淫棍咧，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嗰啲时事新闻咧？ 有转运啊，嗰啲啊嘛， 系即系用一啲方法帮你转运咧。我唔想有一日喺嗰啲地方见到你，我卡你。 但系即使大个咗，唔好好似头先咁核突啦，或者我哋 check 即系我哋 check 咗啊，好衬啊，唔系。但系其实星座系一个好好嘅 topic 嚟噶嘛。我就记得有一次就 系 家庭聚会啊，讲紧。即系由几岁去到几十岁都有。嗰时我一个堂阿哥咧，好记得噶。 系 无端端食完饭，大家冇计倾咧，佢攞星座出嚟讲。咁平时都唔觉得佢对呢样嘢有研究。 系 咁，然后佢就不断去问啲长辈啊，你咩星座咁？因为长辈就好少留意星座嘅，我哋嗰边系啦。跟住就倾完一轮就哇，佢好了解，好熟书啊。之后就问啊，点解你会突然之间咁留意咧？佢话哇，你知出嚟 social 做嘢咧。攞住呢啲旁身，真係容易認識到女仔啊！咁樣，跟住哦，嗰陣時又覺得咦，有啲料到同阿哥， 於是乎你都決定重操舊業咧，咁樣 就攞翻呢啲出嚟，咁樣，所以我佩服佢，好嘢，係啦。 咁你而家同阿哥有冇十一個女仔中意佢？ 佢冇我咁犀利，係有十。如果有十一個唔同生肖嘅女仔中意我，勁啊！ 你自己是第十二个生肖，咁该你储齐一石系啦， 可以齐晒啦，咁样系啦，咁但系冇嘅，呢啲都系非精密科学计算， 系啊， 讲啊讲得威，到你埋牙，即系你要计啊，各样嘢，其实所有嘅嘢咧，呢啲都系只能作参考嘅啫， 冇错， 系啦，你左计右计都好，就算啲星座真系话你哋好夹啦，咁样，如果你咩都唔做，你唔氹佢，最后咪又系衰啦。 理想之中，喘息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计好平死追，败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当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尺度，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般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命。日会变糟，遗忘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 看不到别离，谁定下这秒错，谁改到不过想漫步，天涯下那些瑰宝不过尘土，今不堪也无再追，再痛都再继续犯错，不必要见识不过也很早，当初计好算好，若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一次乱碰，挪开赤道，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林奕匡的新派台作品《时间的囚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开会，讨论是否批准科兴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召集人刘泽星在会后说，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科兴回应，并且要取得有关资料。委员会两个星期之后再开会，希望到时能够给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建议。刘泽星说，委员会近两日已经收到科兴的第一和第二期临床数据，针对不同群组人士的效用和安全性，委员认为疫苗安全可以接受。至于第三期临床数据，他说科兴在巴西、土耳其和印尼的临床试验，委员都认为第三期数据显示疫苗有效益，安全性高，可以接受。其中巴西的数据显示可以减低感染机会。不过他说，委员希望科兴提供更多数据，包括民众接种之后会不会因而感染或者产生抗体。建造业议会和香港建造商会下个星期二起试行计划，要求进出地盘的人员必须持有14日的阴性检测证明。有关计划今个月22号全面实施。议会表示，承建商可以透过几个途径为工地人员安排免费检测，包括可以参与计划由委派到工地的医疗团队为工地人员采样。由今个月6号至到今个月28号，食物及卫生局为建造业工友提供的一次免费自愿检测服务，承建商可以协助工友预先登记预约。工地人员可以考虑医管局免费提供的样本包派发和收集服务。承建商亦都可以自行聘请获政府认可的医疗检测机构，安排到工地集体派送和收集样本包，以便利检测。议会和商会将会共同进行定期巡查，确保工地有效执行所有工地人员必须持有阴性测试结果上班的措施。一名孕妇上个月在土瓜湾被警方截查的时候发生争执，其后被捕，几日之后早产。事主今日在民主党区议员陪同之下都投诉警察课投诉。女事主说自己今日才正式投诉，不知道警方早前表示已经就事件接获投诉，是接获哪个的投诉。她说目前身体仍然未复原，不接受警方指当时使用最低武力的说法，警方亦都从来未有慰问她。民主党九龙城区议员黎广伟说，民主党认为若果案中警员有足够敏感度，当时应该即时召唤女警和救护车协助。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早前回应有关事件的时候说，对事主表示慰问，但是不认为同事使用过度武力，又表示有人已经就事件投诉，警方会全面调查。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啦，喺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就比较多车啲，龙尾排到接近税务大楼。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就封闭了，影响到现在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是多车，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挤塞的龙尾一路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是挤塞啦，龙尾去到对行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龙尾排到风力楼。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车多，龙尾排到去卫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车多，龙尾去到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声。星期日咧系情人节、哦，你点算啊？使唔使我介绍个女仔俾你出下街咁啊？ 咩情人节啦、啊？星期日系初四，同埋乜我个样似咁求其嘅咩？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 你唔好睇我平时食饭咧就咁随便、啊。拍拖的事呢，我是要想得很清楚才会行动的。 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 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问陪衬。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若爱是但求今生抱憾，要不要求其他生。看双方各自的本能，爱的伤痕极度配衬，爱七色五味多纷尘，更多灰尘落入五蕴。 陈奕迅的《是但求其爱》。一般嚟讲，如果你有足够嘅经验同历练啊，参透到好多嘅真理之后咧，你可以成为某一方面嘅专家。但爱情方面咧，又好少会叫人哋咩爱情专家，因为实在太无所定向啦。但如果一个人喺暗恋人方面非常之专业嘅话咧，更加觉得佢有啲惨添。 从何要说起？会细致欣赏你。过程太滋味，便无力脱离，仍会在耳边记挂你的声线，却难以通电，或然没发现。 如常仍伴你初

我哋呢位嘉宾。靚女之餘心地仲好好啊！佢啱啱聽到呢一句說話嘅時候，舉咗手指公 good 俾我哋。 主要係我諗，主要係因為第一次見面，都唔好講啲咩壞話，係咪？我哋歡迎咗佢先啦。 咁我哋嘉賓係有 Hey Rachel 嘅，你好啊。 Hello， 你哋好啊。 中唔中意啊？ 好中意啊！ 係，我見你笑容當中透露咗一絲嘅無奈。冇咁啦，我哋個個都係咁㗎。係啊。不過你中意就最好啦，因為我哋咧唔單止係有嗰句嘢㗎，我哋直情咧連實物咧。都準備 好啊！ 係啊， 哇，好靚、啊！ 將 Hey Rachel 呢一個英文套用咗落去頭先嗰一句嘢嗰度， 係啦、啊， 好夾喎、啊，好夾喎、啊，直哥， 係啊， 啊 有心思㗎、啊，我哋，你估你真係傻下傻下， 你諗咗幾耐啊？ 我諗咗幾耐，呢個都快㗎，呢、這、一個，因為我哋好快就已經決定，因為 Hey Rachel 個嘈字咧，即係嘈冤巴閉個嘈，但係食落去應該唔會係啲好嘢，所以好快已經決定到食個 Hey 字啦， 係啦、 啊，所以就諗到呢一句嘢啦。咁樣樣， 不過我之前曾經諗過一個版本嘅，係係啊係啊，嘿嘻啊嘿 呀嘿啊嘛， 係啊， 咦，我中意呢個喎，其實 我都有睇過啊， 唔係因為第一次叫我哋唔敢亂試，但係咧下一次咧我哋就只可以用呢個啦，喂， 快啲有新歌啦， 好啊好啊好啊， 係啦，咁啊從呢一句咧，黑暗過會是神嘿 Rachel 呢一個其實就想從呢句説話，其實就問到關於你可能你。過往嘅經歷當中有冇一啲，即係你去過一個低潮位嘅，咁但係你過咗而家就真係 Hey Rachel 咁樣。 係啦，終於可以 Hey 翻。 係可以 Hey 翻啦，而家。 其實有嘅，咁我自己咧嘅低潮其實個觸發點我諗係大概三四年前啦。 OK。 咁嗰陣時其實係同身邊好親嘅人就喺相處上就出現咗一啲問題。其实那个问题是伤害到其实是屋企人。 哦 ,ok, 咁所以其实是伤害到之间的信任。 嗯 是啦咁发生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又冇乜点去留意嘅即觉得都是一件小事啊即梗係会唔开心咁就一路继续做其他嘅嘢咁我真係去处理囉。咁、 哦、 所以变咗之后其实一路积埋积埋呢发觉自己原来慢慢是对身边可能的人慢慢没那么有信任或者甚至乎对自己想做的事啊或者理想的事都没那么信任。 即是现在过渡到即是那个关系即是修补到大家是好像没事的。 我都经历了一段时间是真的已发觉我是要停低去面对这件事因为我自己是那时候可能用其他工作啊或者、嗯一路是去继续表演继续去即是 填补晒 填补自己嗰、那个系啦个时间。咁呢就发觉咁样系唔 work 嘅。最关键我諗系呢一两年我开始生活上嘅規律。而呢个規律系我跑步帮到我嘅。 系 啦。 哦、 我做返呢、這个好无聊嘅。呢、這个系有一次我同一啲幼稚园嘅同学佢即係我哋每一年都有聚會。 哇！仲 keep 到幼稚園，好勁喎！ 係好叻喎！ 我哋記得我錫過邊個女仔喎幼稚園，其他都唔記得。 所以人哋咪唔想同你保持聯絡咯。 其他都唔記得。 人生污點嚟咁係啊嘛係。 我係初吻就喺幼稚園錫咗個女仔。 何止人哋夠係咯，真係。 我每次讲啲人都觉得系好特别， 系啊！我连小学同学保持到联络，我都已经即系拍晒手掌。你幼稚园都保持到联络， 系唔系净系我哋嘅？其实都好靠我哋嘅屋企人，因为我哋即系幼稚园住得近，咁、 哦、 所以咧，其实啲家长佢哋都有佢哋自己一台，跟住我哋细嘅所谓细啦吓，唔细噶啦而家，咁咧都有自己一台，系啦咁样样。咁就有一次即系我哋聚会，咁跟住咁我就拗啲水吹咁啦。我知道其中一个佢系玩三學田人嘅，咁我就同佢讲：喂，其实系咪好难去完成一个全马噶？因为我好耐之前有玩过半马嘅，咁一个唔系噶，其实好易噶咋，你报啦，练练下就得噶啦。有本书教你咧，点样用行路就可以练跑嘅。咁佢又真系讲得好似好简单，咁我就真系报咗啦。咁报咗之后再练，就慢慢因为个练习而要养成一个即系好规律嘅进睡嘅时间啦，饮食都要去调配啦，同埋要好留意住自己嘅状态去 set 唔同嘅goals 啊。 好大胆啊，无端端去参加，佢话二你又信？ 但系你真系唔怪得我个个幼稚园同学噶喎，佢跑开三项铁人噶嘛， 就是、 所以全马对于佢嚟讲几辛苦啫。 因 为类似嘅故事 俾人 呃咗入 局啦。但系佢你又做到啊，好嘢啊嘛！ 我都试过类似噶我问一个跑全马嘅 friend， 我话跑十 K 辛唔辛苦噶？ 系啊， 佢跑十 K， 我日日都跑十 K， 真系冇乜所谓噶。 佢话唔使练添。 系啦，咁样跟住我就胆粗粗，好想试下跑十 K。点解？因为嗰个纪念品我好想要啦。咁样，于是乎就报名去跑十 K。哇！跑完之后啊，唔系啊，跑完之后啊，你知我个咩人生嘅走马灯啊，所以人生嘅画面都系我脑中浮过，几惊我离唔开个会场啊！真系。不过其实我觉得是好的，即是通过这件事之后重新攞回自己生活的节奏啦。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即是黑暗过后会是神器，即是神器就是冲线那一刻就见到个神 器。哇哇 或者跑夜山见到日出啦咁样。 做嘅旧作品《十万九千八百里》， 清洁有关设施，屋邨职员会不时巡视有关设施嘅使用情况。若果发现违规行为，职员会采取适当嘅跟进行动。发言人呼吁市民喺使用设施之前先下载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 並且在使用設施之前利用安裝於設施範圍內的安心出行掃描二維碼。培橋教育機構目標在今年9月在深圳開辦一間港人子弟學校，提供由初小至高中12年制課程，共3000多個學位。辦學協議簽署和項目啟動儀式在港深兩地以視像方式同步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的時候說，學校為大灣區工作和生活的港人子女提供高質素的教育，亦都為社會和國家培養新生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此外，影响珠江口的一道雨带会在今晚逐渐远离。本港方面，今日普遍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沿住龙翔道咧排到近彩虹村。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彩虹村。至于较早前喺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道之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解封。咁但系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同埋将军澳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东隧嘅管道入面。就系较早前咧，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道之路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咧仍然分别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东隧嘅管道。上面塞紧车的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受到车的影响，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系要实施间封措施。而家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交通大繁忙，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受到呈祥道坏车影响，龙尾都是去到近彩虹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段的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上浸会桥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黄竹街一段塞到近元洲村，而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长沙环道的车龙就排到近李郑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 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最后提提大家，现在港珠澳大桥因为强风措施，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教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啦。 stress.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黑暗过会是神器 ，Rachel。 今天我們有 Hey Rachel 在這裡，剛才你有輕輕說哇，好切合到今次這首歌的感覺，因為你有新派台作品就讓我陪你走過。在你正式介紹之前，我和瓊都是每一次我們都會說我們聽完這首歌的一些感覺，去估當中一些故事或者創作上的東西，然後由你剛剛逐個揭曉。 我今天很有信心一定估得 好厲害啊，剛才我聽的時候我已經覺得阿瓊估應該 是不是一定中啊， 来 咁咧，头先咧 ，Rachel 姐都有讲到话，其实之后重整咗自己生活咧，系靠跑步啊，做运动啊嘛，咁样啦。我觉得呢首歌其中有一啲灵感咧，就系喺做运动嘅时候得到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歌词当中有一句咧，就系讲到话咧，要多喝水， 沉着应战， 记住喝水，系啦。咁其实你谂下，做运动系最紧要做咩啊？ 饮水 啊嘛。我就觉得你应该系喺做运动嘅时候啊，即系因为跑全马其实系讲紧嗰个节奏啊、呼吸啊，咁啊讲到好似好叻噶嘛， 系啊，好似讲到你系专家咁啊。 咁其实嗰一句咧，真系好呼应到嗰个生活当中，所以可能就系练嗰阵时候咧，得到呢个经验，于是乎可以摆喺落呢首歌当中，因为曲词都系 Rachel 你自己做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 好啦，咁啊，我再估埋啦。 OK。 咁啊，因为咧呢一首歌嘅咁啊，即系就让我陪你走过，感觉上系一个好心理质素好强大嘅人讲嘅说话嚟嘅，唔知点解我 take 到系，即系唔紧要，我陪你啦咁。 系。 咁但系我想估嘅就系，其实 Hey Rachel 自己本身你嘅心灵方面咧。其实本身是脆弱底嗰啲，即系容易会 fragile 叫做， 容易受伤的女人。 系啦，系啦，咁所以写呢一句嘢，深刻嗰个我可能甚至乎未必系你嚟嘅，系有其他人去陪你走过。不过你将呢一种嘅体验放咗落去咁解， 系 呢个系我感觉到嘅嘢咯，喺首歌度，系啦，呢两个逐个揭晓啦。揭阿琼嗰时，我想知佢啱定唔啱， 好期待啊！ 我可以大大力 band 落去。 我喜欢这个故事，但是不是阿琼那个 不是吧，我可以得到这位新朋友的喜欢，我心满意足了。 你一个我喜欢的你知道 喂，留了一点薄面给我而选择了用喜欢而不是正确，唉，没办法了。那就 其实呢，你刚才讲的那件事，我觉得我不是最第一下触发到我去写，记住喝水咧，系我自己代入翻之前我嘅低潮嘅时候啦。咁可能都会试过系啊唔肯，嗰、那个行动力咧系好低啊，即系低到咧可能连离开张床咧都难嘅。咁如果你连离开张床都难咧，其实 even 饮一杯水咁细嘅咁轻易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忘记嘅。咁、所以就系讲紧话要记住在生活上的每一个很微小的要做的事呢，其实你那一刻做到呢都应该加去自己的。是啦，同埋都是要记住去做。是。 咁你话即係低潮时候即係 trigger 到去写呢一首歌，无论词或者曲咁样啦。那个低潮咪就係头先讲緊歌同屋企人嘅嗰个关系，点解仲有其他嘅事情而 trigger 到你去创作咧呢首歌？ 如果呢只歌就唔系我自己嘅，唔关我自己事嘅。咁其实反而咧系喺我年几前啦。咁我谂年几前嘅时候，就系、是、身边有好多嘅人夜晚都会瞓唔着，一路碌手机去即系留意住发生咩事。 系 啦，咁嗰阵时有一晚就系、是、即系知道有有人是因为他们相信的东西未见到结果是怎样而牺牲了。 嗯， 是啦。那那时即我自己其实就反而是一个很即 为这件事很触动到和很伤心的。 嗯， 那另外其实在我 IG follow 的人 很多都是这样的状态，都是失眠啦。那所以我们即都是互相倾偈，同埋 我都有唱一啲歌俾你听，就唔系呢只歌，系啦，就唱其他歌去，即、就、系、是、好似一个慰藉咁样。咁我就觉得，呢、這个氛围我知道唔系净系，喺我同佢哋之间有发生嘅，其实其他有好多人都有做紧呢啲嘢。咁我觉得呢个呢、這个举动系要值得去记录低嘅。咁所以我就写咗呢只歌。 即除了好像你陪伴住佢哋之外 ，at the same time 就其實好像佢哋都陪伴緊你一樣。 係係啊，係、 嗯。咦？咁你嗰個算唔算啱咗？係 咯，我估嗰、那個。 你嗰個好重啊！ 好啊，今晚請食飯啊！ 我又收到 Hamish 嘅手指功啦。 係啊，今晚請食飯啊！技苦做咗咁樣。咁但係其實寫嘅過程會唔會都幾辛苦咧？要不斷可能要揾翻以前一段比較低潮嘅時候記憶，或者點樣可以扶自己起身嘅一啲嘅感覺咧？ 情緒上又冇乜嘅，係啦，反而係即係可能寫寫下會自己喊咁樣咯。但係嗰種喊唔係辛苦嘅，係有啲好似抒發到一啲感受出嚟，同埋好係好希望嗰個心意係可以傳達到出去。我諗最有困難嘅地方，反而係要點樣寫完成首都係廣東話嘅詞。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是因为都执着，即有些位置都改了好一段时间，才完整到。 但是那时候很坚持是全首都是广东话的。 是没错，因为虽然我自己最熟悉去写，尤其是我通常写 demo 都会是用英文，但是这首歌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首想去話表達嗰、那個創作人佢係有咩聲音，或者佢做嘅音樂係點樣嘅形態，而係反而呢隻歌係一個支持咯。我覺得咁，我覺得如果呢個受眾係香港人嘅話，咁佢哋最熟悉嘅語言係廣東話，咁我係有呢個責任去努力去用呢個語言去寫，所以我都寫完，跟住就又抌俾好叻好叻中文嘅，我有個 best friend 佢好好嘅，咁佢幫我睇下有冇啲錯別字啊，或者邊啲字其實好奇怪咁，咁好在都通順嘅咁。 咁但係自己完成咗曲詞嘅部分之後，就交咗俾雷柏希啦。 係啊，係啊， 做咩突然間唞大氣？ 冇啊，因為講起雷柏希係。即我是很開心，我一問他，他其實是都即刻說 OK 的，即刻說想幫我做的這首歌。其實因為我之前一直自己有寫歌，但是沒有真的去有這個決心去做歌和推出來啦。我覺得跟他一直做這首歌的時候，是更加有一些心結是解開了。譬如我本身寫這首歌的時候呢，那個 chorus 咧係一路全部都係六八嘅，而前面不嬲都係四四，即係有一個變奏咁講啦。咁我自己就一開始我係其實覺得咁樣唔係好順，覺得有啲奇怪，係想否定嘅。咁但係佢就好堅持一定要 keep， 因為呢個先係最原汁原味嘅 你嘅創作， 係啦，同埋佢覺得係其實係寫得好嘅，咁即係佢覺得啦，咁。咁所以而家我哋聽到嗰個版本就係去到最尾係有呢一個小驚喜啦，推進到去最尾嘅副歌係有呢一樣嘢咯，我係好感激佢幫我留起咗呢一塊喺度。 因為佢幫你解咗啲心結，其實係喺你身上啦，係一個你覺得好尊敬嘅可能前輩或者資深嘅音樂人，佢其實講一次定係雷柏希都講咗好多次話，你真係信自己啦，不如你真係信自己啦，即係重複地重複地，你先至覺得唔到我應該試下可以信自己嘅。 即係佢又唔係，佢係一個唔需要用咁多言嘅，但係佢會用一啲問題去叫我去諗咯，即係譬如。入錄音室之前，佢真係錄個主音咧，都用一啲時間嘅，因為喺度揾一個嘗試揾一個適合嘅聲線。因為我之前一路唱都會比較係好沉，同埋可能係再更加 sad 嘅痛。我自己就覺得，咦？但係其實呢隻歌都係有講一個 挣扎喺度嘅入面，即系有一个力量，同埋可以个力量系就系嚟自可以走出呢啲苦难咁。咁佢就话你可以问一下周围嘅人嘅意见啊，或者你可以试下其他唔同嘅方法再去代入只歌啊咁。咁系佢就系咁样俾咗个方向。咁跟住我自己就我就有成个礼拜系冇唱歌嘅。系啦，即系除咗我要教一啲小班之外，即系 Zoom 嗰啲，我就冇唱歌，因为我唔想再用翻旧有嘅嗰、那个 模式同 模式同埋思维，系冇错，系思维啊，真系思维系啦。咁嗰个礼拜咧，我就去睇一啲动漫，因为我系冇，我系之前一路都唔睇嘅，我系真系去到而家我先接触啦。咁我就睇咗《一拳超人》啦，同埋《火影忍者》啦，啱啱先开始系啦。咁就影响好深咯，即系我就好明白点解啲人咁中意睇，因为嗰、那个我觉得佢哋嗰个力量后面嗰个力量好劲啊，系啊。然之后我觉得睇下我就。即突然间叮一声，我就觉得，咦，原来如果我啲歌词同埋个旋律其实系一个有正面信息带到出嚟嘅只歌，其实已经喺我入面噶啦。但系我自己唔知道点样去用我嘅声线啊，去系啦，去再呈现翻出嚟咯。我之前就觉得自己可能冇嘅嘢，其实有咯。 但我估唔到原来系火影忍者同一拳超 人。但我好奇， 好有 即。即係嗰陣時點樣會諗到係由日本漫畫得到一啲突破俾自己咧？即係你可以去刺繡噶嘛，或者可以去 養下魚啊， 係啊，即係或者去笨豬啫嘛，即係任何嘅活動，即係點樣會係日本動漫呢？ 其實而家都係啦，即係成日都要留喺屋企啊嘛，咁好多時都會睇電視啊，睇 Netflix 咁樣，咁所以就喺嗰度就撳試下撳啲唔同嘅片睇啦，咁就。發現咗新大陸咁， 有冇記得咩情節係即係雖然未睇曬都唔緊要，冇咩情節你覺得都幾有 feel 嘅喎，因為你要做翻嗰種熱血或者嗰種陪伴噶嘛。 我記得係Naruto 咧， 係 當佢要去救翻佢個朋友，唔好 佐助嘅時候， 係啊，係佐助唔好去揾阿蛇丸， 大蛇丸 啦，係啊，即係唔好去揾大蛇丸。嗰時我就覺得我自己都有好感動，因為佢係唔去放棄佢身邊一個好重要嘅 朋友，即係嗰種牽伴個關係。 係啊係啊，同埋佢哋一開始唔係即都唔係一個朋友嘅角色，佢本身係一個假想敵咁樣，但係又係好微妙嘅一個關係。係啊，我嗰樣嘢係好。打动到我， 好有趣啊！呢、這、一个我觉得， 你睇得出佢真系啱新鲜睇啊！ 系啊， 因为呢个情节起码都五六年前， 前啲，唔好咁， 系啊， 好耐 咯，可能想睇晒啊，不过去到呢个位，咦，我有 feel 啦，我去唱啦，咁可能系， 所以我意思话你慢慢睇啊，后边大把你睇啊， 同埋仲有好多其他嘅嘢、 啊。 但我想讲咧，因为啱啱讲就系譬如自己创作词曲方面啦，跟住有雷柏希头先讲俾你啲 guidelines 啊，佢只歌出嚟成品，我觉得。特別有一種温暖的感覺，就是背後一些嘅 和音嗰度， 係啊， 越嚟越多出嚟， 係啊 係啊，因為有一班嘅朋友幫你，譬如 Jasmine 啊嗰啲咁樣等等去做和音嗰、那個。咁嗰陣時呢一個嘅安排係點樣樣去構思到咁樣去 deliver？ 有兩樣嘅，一樣咧其實係個歌詞嗰度第一段咧有一度係不知道差多遠，跌倒過失勢困倦，咁卻尚有擦亮了遍地的星火。合奏这首歌，咁一合奏这首歌，你就觉得一定系要好多嘅人声去伴住，因为人声系最直接同埋最温暖嘅乐器。我自己好相信系嘅，因为另外一样嘢就系我自己未真系开始写歌啦，或者甚至 Harry 从未开始之前系唱a cappella 开始嘅，系啊，咁亦都系因为 a cappella 呢个缘故而結識到Jasmine 啦，跟另外都有幫手唱和音嘅 Felix 啦，同雷柏希嘅認識都係因為我唱 a cappella 而唱到以前小肥一個 concert 嘅和音，而去識到雷柏希，係啊，所以其實好多嘢嗰、那個緣分都係嚟自於和音啊。咁我自己都希望我自己嘅作品係可以每一次編曲上面都係可以有翻呢一個 元素喺 根源喺度。 咁啊，仲有个 MV 啊， 系啊，我觉得个 MV 即系入边嗰个 dancer， 我好佩服佢啊，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咧，即系呢啲讲求感觉嘅画面系最难嘅。你话你俾个咩 order 佢，你而家想象自己系条蛇啦，或者你而家 大蛇丸啦，你当你自己系咁啊？ 即系我就觉得，但系因为佢又要有嗰、那个，佢有肢体嘅动作啦，佢又要表达咗嗰种嘅挣扎嘅情绪啦。我觉得即系呢啲好难。即系你话如果做戏，即系两个有对手戏啊，相守唔分手，咁、我都有情绪啊咁样。咁但系得佢自己一个人喺个空间当中，哇！我就觉得好难，但系佢真系做得好好。 系啊，系啊，系啊。叫彤彤啊，系佢哋一路拍啦，咁我睇住佢哋拍，其实都辛苦噶，因为喺镜头背后佢其实冚咗埋嗰个板啦，角落嘅板咧冚咗好多次，嘣嘣声啦，跟住又成日要跌落地，即系我都谂佢会唔会膝头哥系好瘀咁。我哋去拍嘅时候，其实导演咧系会亦都播咗一啲更加愁水嘅音乐啦，纯音乐啦，去帮佢进入嗰个氛围，系、因为同只歌嘅嗰个好温暖嘅感觉有啲唔同，因为喺个 M V 上面咧系想呈现翻，我写嗰只歌嘅时候谂嘅一个黑洞嘅一个氛围，系、咁而佢哋配合得好好，即系除咗佢嘅一啲肢体嘅动作之外，即系亦都有一个光同埋影嘅玩法嚟、对比，系啊，即系由一开始。一个好局促嘅空间，冇乜光，跟住有时有啲光射咗落彤彤度，跟住佢其实会避嘅，系啊，到最尾佢真系接纳个光，爬上去嘅时候，系啦，我自己睇都系好。好多感受， 咁我都 嗰 种好似内心喺度慢慢挣扎紧啊， 系啊，挣扎紧， 去离开嗰、即系个箱里边咁样嗰种感觉。 跟住有朋友话：，哇，挣扎咗好耐，佢因为挣扎咗几分钟，跟住系啊，其实就正正系想讲呢样嘢，即系觉得有时可能唔知道个挣扎会系几耐嘅， 系， 即系有时甚至乎觉得自己好似行咗，譬如行前咗五步咁。但是又会不知点解退后翻三步，即可能会不停重复嘅呢样嘢。咁但是当我哋知道有可能是咁样发生嘅时候，会我谂会易过少少咯。系啊， 胡师傅话斋，俾啲挣扎。 我谂住咁温暖嘅一个结尾，你都俾翻一个温暖啲嘅结尾啊！你系要听落去一个咁有你自己风格嘅啊！ 我温暖啲嗰次， 胡师傅话斋，俾啲挣扎， 咁样冇好啲啊！ 好啦 ，Rachel， 你可唔可以试下讲，俾啲挣扎呢一个，我想睇你点样演绎噶。 俾啲挣扎， 你睇下人哋即刻有深度好多啊！真系好啦，咁有呢一首啊 ，Hey Rachel 最新嘅作品，咁我希望大家都感受到当中嘅嗰啲嘅挣扎同埋温暖。 今日多谢 Hey Rachel，Thank you。 沉着影戰，记住喝水，才能 你而家听到就系今日为你介绍嘅呢一首 Hey Rachel 嘅作品，歌曲名称就系《就让我陪你走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开会讨论是否批准科兴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召集人刘泽星在会后说，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科兴回应，并且要取得有关资料。委员会两个星期之后再开会，希望到时能够给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建议。刘泽星说，委员会近两日已经收到科兴的第一和第二期临床数据，针对不同群组人士的效用和安全性，委员认为疫苗安全可以接受。至于第三期临床数据，他说科兴在巴西、土耳其和印尼的临床试验，委员都认为第三期数据显示疫苗有效益，安全性高，可以接受。其中巴西的数据显示可以减低感染机会。不过他说，委员希望科兴提供更多数据，包括民众接种之后会不会因而感染或者产生抗体。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于20宗。源头不明个案之中，患者分别住在鲗鱼涌惠利大厦05室单位、元朗八乡和太和村爱和楼。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爱和楼今日新增3宗个案，其中2宗住在14楼，正是安排同层居民撤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如果由今日至到今个月18号大年初七，本港疫情没有出现大变化，政府将会放宽餐饮业务及表列处所限制，容许有限度运作，当中包括所有室内和户外体育处所、健身中心、美容及按摩院、公众娱乐场所、电影院、桌球室和保龄球场等。另外，餐饮业的堂食时间可以延长至到晚上10点，并且放宽至4人一台。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明朝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过咗笔架山花园。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嘅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大挤塞。而较早时，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仲未消散噶，沿住龙翔道一路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内的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上乡道。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观塘方向车多的，连埋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一路排到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车小九龙塘会那段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红磡警署。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受较早时呈祥道坏车的影响，车龙就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受较早时意外影响，龙尾仲系排到去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噶，而东隧去九龙方向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不过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听新歌先，之后话俾你听台湾人点样过新年啊！ 我讨厌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伤心。我知道自己从来不像你那么有勇气。什么是爱？问着碎的心，我讨厌自己总是在最后选择了到自己再也没办法单纯的相信，想用我破碎的心只守好你，但我已感到无力放弃自己，该怎么用破碎的心 是辞修啊，梗系辞修最新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其实2020年对于辞修嚟讲都系好大嘅考验嚟嘅，即系成为咗金曲嘅新人王之后咧，当然就面对好多嘅批评啦。因为之前阿琼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就系讲好多人都觉得呢个奖应该属于九 M 爸爸。咁於是乎咧，佢喺呢種破碎嘅心情當中，就寫咗呢一首歌，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希望咧呢一種心情可以鼓勵到更加多嘅人。唔知點解，即係可能真係聽咗好多辭修嘅音樂，包括呢一首之後，你已經感覺到佢真係開始建立得到自己嘅嗰種風格。咁同埋咧呢一首歌咧，佢直情好大膽地啊，自己做咗 MV 嘅導演，希望通過 MV 當中嘅一啲嘅信息啦，都可以表達。在这个都几破碎的世界当中呢，是很多破碎的人一起生活的。那希望这些破碎的人可以成为朋友，大家互相鼓励支持，给到对方新的力量。之后这首歌呢编曲很复杂，所带出来的主题呢都是很强大的。歌手是内地的女歌手，她叫做郁可唯，歌曲名称叫做寻，寻找的寻，不知道她在找什么呢？ 坐进阴影的圆周， 些是爱，有些是捉弄。曾经遭遇过遗忘，也耐心的等候，被提起，被接受。或是偶尔的自重，或是厌倦世俗的涂抹，追逐片刻的欢愉，如永恒的腐朽，既舒服又自由。无论轻重，都欣然承受。 经历嚟嘅爸爸都有参与到咧后半段型嗰个合唱嘅嗰个部分，因为佢觉得爸爸嘅声音好适合攞嚟摆喺呢首歌嘅编曲当中。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呢啲歌好容易俾人感觉编到好似山歌咁，但系头先嗰首歌咧《寻找》，主唱嘅系郁可唯，当中想表达嘅就系你人生到底揾紧啲乜嘢咧？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过新年的心情。年廿九嘅今日， 当香港人仲喺新年前办公室办紧工嘅时候咧，其实台湾人已经放紧佢哋嘅农历新年假啦。台湾嘅朋友咧，亦都唔会明白香港人成日讲嘅初四咁嘅面口系点解，因为佢哋初六先翻工。所以好多香港人都会觉得，唉，台湾人真係好啊，有咁长嘅农历新年假期。佢哋真係唔会明白香港人面对农历新年嘅心酸。其实好多香港人呢都未必理解台湾人过农历新年前嘅紧张。因为好多台湾人会离开自己出世嘅地方去到台北打拼，因为台北呢是比较多发展嘅机会，于是新年之前他们都要收拾心情回到自己的家乡同屋企人过新年。那到底回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今天揀来两首新歌都是描写了回家的心情。有些人觉得无论这一年过得几艰辛都好，都要开开心心回屋企过新年。亦都有人觉得唉，自己仲未出人头地啊，不可以轻易回家，没面目面对家中的父母。先听的是小朋友的心情。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之前都有阿琼介绍过他们，这一对组合叫做没有才能。 终于让我熬到了大学，我要摆脱从前的冒失，像个大人独当一面，在山口之际间白日梦想心不在焉。 又是一个 blue day， ain't got no luck， 这里充满机会但压力大，他们不会说你想听的安慰话，想追求艺术你应该要待在象牙塔，真实生活内心脆弱，自己斟酌我害怕坠落，或许孤单也就像酒精，总在你最愚笨的时刻把你叫醒。有时在捷运，有时在高楼，有时在人群，有人在光下，就有人被留在夜里。繁忙的片刻让我忘记要去拥抱自己，但可没有叫我忘了 how to fight the feeling。一段画面轻易的勾起另一段回忆，看来这次的返乡计划似乎又没戏，似乎将石头丢进了水底，一点水花也没起，哽咽的话语因为没对上就这样吞进了嘴里。 他想要的不知念，不想要的也请他塞在他不稳定的心情。梦想有时候高骛远，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跟无比崇拜的并列，但现实一次次挫败，热情腐朽成倦怠，度日如年早就成了日常片段，曾经的乐趣消失不见，漂浮在麻木之间，是为什么越擦眼泪越不收敛？或许没人在乎他的忧郁，或许花太多时间在忧虑，在理想和温柔之间，能不能孩子气的选择两者，或简单点的那个。已经为随心所欲付出了狼狈，就别自怨自艾，花时间后悔，再撑一下就到漫无目的的终点。这阵子最近 好吗？你能替我开心吗？我要成功，然后衣锦还乡，所以现在我还不能回家。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要成功，然后衣锦还乡，所以现在我还不能回家。 这个组合叫做没有才能啊。好得意啊！首歌歌名好长，叫做《后生亲友如相问，会钱不言不要问》，就咁讲好似好难明咁啊！如果用广东话俗啲讲咧，就系、是、唔熟嘅亲友，如果想问问题嘅话咧，就俾钱；如果唔系咧，就唔好问。但系其实呢首歌系想讲咧，佢知道自己依家咧仲未事业有成，仲未有面目翻去面对父母，所以其实系讲紧仲想喺出边。做到功成利就之后先回家的那种的心情。之后讲的就是中年人的心态。其实两者都是很想回家。而这个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真的决定。无论在外面多辛苦都好，都一定要笑着回家。今天最后一首歌选来黄明志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笑着回家。 今晚睡不着，明天就要返乡，太多的东西塞满了行李箱，都装不完，到银行领了现钞，准备好要拍的红包，反复检查皮夹背包，带上微要车票口罩。看这城市满目疮痍，饱受着重创，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多少人遍体鳞伤，面对太多人情冷暖，不想多谈，只能去习惯，情绪塞满在一回港，接着抚慰着惆怅，就算面对再多的碰撞，也得要体面风光，就算经历再多的风霜，也要替换新冬装。想起了远方的爹娘，却不能让他们失望，把皮鞋擦亮，挺起胸膛，笑着回家。我要笑着回家，回到最初的地方，收起了落寞难堪，勉强尽量不让自己多想，抬头笑着回家，回到了我的故乡，那里有最天真的浪漫，还有等待着的一桌年夜饭。 偏偏就是知道2020年好多人都好难啊，话笑住翻屋企啊。于是黄明志就写了这首歌，希望可以鼓励大家笑住回家。 了战友，多少人已经远走，为何对人善良换来的却是背叛和利用，真心被玩弄，被他嘲讽，追求的人反而被掏空，我只能将自己武装，收起了笑容。看有人相互攻击，有人背信忘义，必须跟你称兄道弟，但你困难却不再有联系，这社会太拥挤，压得我快喘不过气，该后退还是前进，谁不我该如何继续，原本想说的话已经不敢多想，原本在心中的理想不敢再想，只好健忘。回家的路上人来人往，独自疲惫背着遗憾，将自己都隐藏，只想一路奔向南方。我要笑着回家，回到最初的地方，收起了落寞难堪，勉强尽量不让自己多想，抬头笑着回家。收起了多么难堪，勉强尽量不让自己多想，抬头笑着回家，回到了我的故乡，那里有最天真的浪漫，还有等待着的一桌年夜饭。 梦境依旧，仰望熟悉的天空，亲戚朋友好久不见，前来就问一句，对着天空。 最后呢首歌黄明志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笑着回家》，都就嚟过新年啦，希望大家都笑着回家。